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老师一直是一个让人尊敬的职业，我也一直为自己能够好好的教书育人感觉到无比的开心。但是直到这次我才发现啊，有些人他就配不上老师这个称呼。校园霸凌这种事儿，无论怎么样都没法洗白。还好要不是这次我的学生有一个手眼通天特别有能耐的哥哥，我都不知道这次的委托该怎么收场。我赌一次制服诱惑，吴贤臣他自己也不知道。那个我刚才是胡说的，你们不要告诉吴贤臣，谢谢。第三十集，双十一的时候我买了很多没用的东西，包括但不限于猫粮、猫爬架、猫抓板、猫玩具、营养膏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因为我最近捡的猫越来越多了，有的时候甚至我一出门就有流浪猫来找我喵喵喵。冬天了，他们也想要个家，但我没办法给，家里已经有一大只猫了，再往回带简直是大不敬。而且这些猫也不喜欢乌贤蝉，他们对乌贤蝉有些畏惧，是那种会听他的话但不会往他跟前凑的那种畏惧。我只好在小区里给他们租了一个一楼的车库，开着一个小门，每天在里面放好粮，他们会来吃，然后在里面睡觉，白天出去玩，从不在里面拉粑粑。时间久了，有几只常住居民每天都等着我去送饭，然后蹭蹭我，很有灵性。反正我就当金屋藏娇呗，既然都常住了，那别的猫猫有的东西我的猫猫们也要有，所以就买了这些。我想是因为生活好，所以来的猫越来越多了。乌贤蝉愤恨地看着我把这些玩具都送到车库去，扬言要跟我分手两分钟。我面无表情地指了指角落，你的玩具在另一个箱子里啊，自己拆吧。在那个箱子里啊，放着我买的情趣内衣和一些小道具，是给成熟的大猫玩的玩具啊，不是那些小猫崽子能接触的。我安装好了猫爬架，坐在车库里喝水，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我拿起来看，原来是我之前教的那个学生。喂，哎，怎么了？ 喂，明老师，最近忙吗？你可以给我叔叔家的堂哥上课吗？他上高二，历史特别特别差，你能不能教教他呀？ 我看看时间哈。嗯，可以的，你把他的联系方式给我吧，我跟他联系。我其实不是很想去啊，因为我有钱了，但是我又看了看这一屋子吃喝玩乐的猫崽子，总觉得花乌闲蝉的钱啊，有点负罪感。 好的，那我发到你的手机上啊，老师再见。 一分钟之后，我收到了电话并拨通，那边很快就接了起来，但一言不发，最后挂了我的电话，给我发了条短信过来。 老师你好，我暂时有事儿，一会儿给您拨回去。 我无所谓的收回手机。啊，谁没有个有事儿的时候啊？再说现在是上课时间，可能被老师发现了吧，也不一定。直到晚上，我那个完了以后，才收到他的电话。 老师你好，我是何元君，我每天下午都有空，时间您定行吗？我家的地址一会儿发给您。 嗯，好，那明天我去试讲一节课可以吗？如果觉得合适我们再继续，如果不行的话我也不收你的钱，就当交个朋友。 好的，老师再见。 他有礼貌的等我先挂电话，我则为收了一个好学生感到开心。 老婆怎么又要去上课？ 乌贤蝉从身后抱着我，不死心地扒拉着我被扯坏的旗袍盘扣。妈的，我就知道这种情趣用品实在不用买太贵的，真就是一次性用完就换，如果不换那就是男人不行。因为要养外面的小野猫啊，用老公的钱养小三们总觉得不太好，你说呢？ 用自己的钱养小三也是不行的哦，要那个两次才可以养小三。 于是我只好又跟他那个了两次，我为了猫猫们付出了太多。 在第二天上午，我上完了上午的课，在下午的时候约了何元君去他家上课，他给我回短信说可以。他家比较好找，在本市的富人区，一个独门独院的小别墅，看起来应该是个有钱人家的孩子。我按响了门铃，可是没人理我。隔了五分钟，我又按响了门铃，依旧没人理我。我只好再给他打电话。喂，哎，你好，可以来给我开一下门吗？我到门口了。 门没有锁，您进来就行。 我轻轻拉了一下门，果然没锁，门内空无一人，偌大的别墅竟然一个保姆也没有。我抬头望了望，二楼有一间房门正开着，我猜他应该在那儿，就大声打着招呼往上走。到了门口，我敲了敲门，门就这样开了。他的桌子上放着一个手机支架，上面应该正在直播，因为我看见我们出现在了镜头之中，下面还有人留言，但我离得太远，看不清在说什么。你在忙吗？那我先下去，等你忙完再上来。 不用，就这么上吧。 开着直播上课吗？ 是我的同学们想看看你课上的怎么样，他们也想找家教。 听到他的解释，我点了点头，这也没什么，就当网课上呗，也没什么大事。于是我掏出书来跟他对进度，然后给他讲课。在两点钟的时候，他的闹钟响了，他似乎吓了一跳，瑟瑟缩缩起来摸手机关闹钟。我这才发现他的腿脚似乎不好，左胳膊也比右边要细小一些。他一瘸一拐地去关闹钟，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书包，脸有些红，但不像是害羞，更像是害怕，声音也有些哽咽。他在书包里摸摸索索，最后拿出来一盒避孕套来。 老师， 怎么？这是什么？ 老师，我给你表演个吹泡泡吧。 他忽然笑起来，带着点眼泪的笑起来。此时他背对着摄像头，我正对着摄像头，手机里照出有点傻的我。我皱着眉头看着他，他从容地打开了那盒避孕套，当着我的面撕开了，把里面沾满了润滑油没开封的避孕套拿出来就往嘴里塞。他哭了，眼泪无声地流，但仍然要侧过身把避孕套塞进嘴里。我急忙去抢，掰着他的手往下拉，最后把他口中的避孕套从他嘴里抠出来。你做什么？我气得发抖。他跪坐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说不出话。我起身走到那个一直不停有人留言的手机前去，关了直播，拿着手机回来坐在了他面前。怎么了？你在给谁直播？是谁让你吃这个东西的？是不是有人欺负你？这东西你要咽下去会出人命的，你知道吗？到时候谁来负这个责任？你有什么事你不能说，你说出来，老师帮你。他却摇了摇头，抹了一把眼泪。 你帮不了我，你走吧，别再来给我上课了，就让我一个人待着。 不行，我已经来了就要管你，有事就说，有什么不能解决的？他抬起眼睛看了看我，表情可怜极了。 老师，救救我吧，求求你救救我吧。 我把他抱在怀里，他比我还要矮上一些，在我怀里放声痛哭，就像是刚出生就被抛弃的迷茫的幼兽。我拍着他的后背安慰他，别怕别怕，跟老师说，老师给你做主。他哭了好一会儿，显然是憋得久了，断断续续给我讲他们上个月出去玩，他被人灌了一些酒，等醒过来发现自己赤身裸体跟自己一个平时关系挺好的女老师躺在一起，老师浑身青紫，正昏迷着，身上还有一个同学在不停地耸动着下体。见他醒过来，周围的人就不急不慢地掏出手机来照相。第二天那个女老师就自杀了，而这帮学生拿着拍的她跟老师的照片威胁她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比如 用刀片划坏前桌女孩子的校服，比如在女厕所的隔间里站够十分钟，比如今天让她当着我的面用一个避孕套吹一个泡泡。妈的，这帮小兔崽子脑子有什么问题吗？我听得又疑惑又生气，她却在我的怀里睡着了，睫毛挂着泪珠。过了一小会儿，她忽然醒过来，面色冷淡地看着我。我的胳膊跟腿同样发麻，见她整个表情，不明白她什么意思。怎么了吗？ 我那不省心的弟弟又给你们添麻烦了吗？ 他却笑起来，从我怀里起来，坐在了凳子上，打量着四周，打量着错愕的我。我敏锐地感觉到，这人跟刚才那个哭哭啼啼的何元君不是一个人了。 何元道，幸会。